那么调度的冲突可拆解化的特点分为下面两个步骤。第一是要构造优先层，它是由顶点级和编级组成的。顶点位是参与调度的所有事务。如果在优先图中存在 事务 TI 到 TJ 的一条边，那么这是指对于相同的数据项 Q 来说， TI 对 Q 的访问在 TJ 之前，但这种访问至少要有 write 值的。第二步是检查这个优先图中是不是存在有性环，如果存在有性环，那么这个调度就不是冲突可拆解化的，否则的话它就是冲突可拆解化的。好，关于第10章事务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